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最近呢，在香港有一只野狼突然就红了起来。好，这只野狼它这个是来自瑞典的一只野狼，其实呢来源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童话故事小红帽。好，大家都知道小红帽里面有一只大灰狼，这个大灰狼呢在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里面，它是把这个外婆给吃掉了以后，想骗小红帽，也把小红帽给吃掉，结果小红帽没有中他的计，最后大灰狼是被这个肚子里面塞了很多大石头，好像这个最后反正就被打败了。那很多种版本了，取决于你的年龄多大。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小呢，通常会告诉你说外婆最后从他肚子里又逃出来了。那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呢，哎呀，那只好告诉你外婆就死了，没有办法。那这是大野狼呢，大野狼在这个英文的故事里面呢，它有一个名字叫 clumsy 啊，就是说笨拙的大笨狼。在瑞典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结果呢放在香港的这个瑞典的公司宜家里面售卖这个大野狼的公仔啊，有一个中文的名字，这个中文的名字非常厉害哈，普通话的名字叫做路母西啊，路就是马路的路，母呢就是这个女字旁一个老母的母啊，西呢就是希望的西，路母西。哎呀，我这个广东话是非常的好啊，但是我还是念不准这三个字， 要我读出来 啊，还是就算了。这三个字就神奇了。好，这个大家自己，我们这个节目上这个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底下去琢磨琢磨，请教一下你身边会讲广东话的人啊，陆母西这三个字，而且还加上一个动词，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这个大野狼的这个玩具啊，你非常喜欢某一个人的话，把它丢出去的话，好，这个这四个字丢加上这后面的这个三个字，哎，接上去的话，这就变成一句广东话当中杀伤力非常强的语言了。 其实很好理解，你说把当年在大陆流行那句草泥马的那个翻译过来，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真是， 你知道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就问别人，我就还说，其实我自信啊，自己广东话还不错，我就把那个广东话给说出来。然后对方的一个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嘉宾，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来上我们节目聊聊这个话题？他说然后他就 不方便， 他说没有，他说你是真的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呢，还是怎么着？我说哦， 你这是装天真呢，还是你这个真不懂呢？ 好，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宜家也很好玩，他一开始是在瑞典的这个宜家家私里面出售的嘛，可能也是阴差阳错。之前是曾俊华香港的财政司长，他出席一场这个地区的咨询会，结果呢就被人扔鸡蛋了。 对， 但是后来呢，扔的人就发现，哎，在宜家里面，估计我觉得他们也是瞎逛就看见。这个 这真是闲着， 真的是 闲 着，就发现呢这么一个东西简直太适合下一场地区咨询还会出现的梁振英，要是把他扔过去的话，那基本上跟他的形象和现在香港他所处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是非常相似的。 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前因啊，就是说梁振英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一个地区咨询的活动当中呢，有示威者呢就向梁振英掷出一枚鸡蛋，这枚鸡蛋呢阴差阳错没有打中梁振英，打中他身边的财长曾俊华，曾俊华，哎，当时这个还是很机智啊，哈，这个站起来说，虽然说这个衣服被打脏了，那但是说，哎呀，这个医生嘱咐我不要多吃蛋啊，啊，所以说你们今天丢给我蛋，什么身体不好？哎，这个还比较 风趣，他自以为觉得很幽默， 哎，就化解了这么一场这个尴尬的场面，哈。但是之后呢，在下一场活动当中呢，示威者就改而哈不用鸡蛋了，用一个新的武器，估计他们就在逛宜家的时候发现的这一只名叫。叫这个瑞典文好像叫 Lufsig 啊，这个反正就是中文香港的一个中文翻译叫做陆母西的这只大野狼，用这只玩具来这个丢来丢这个特首，用来袭击他。因为这个说法它是广东话当中的一句粗口哈，带有强烈的羞辱性质，受到了网民的强烈的追捧。这个如果大家不会说广东话的，就请参照之前内地这个发扬光大的草泥马文化，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除了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哎，这样的一种文化在香港最近的这一周里面，好，这个是病毒式的传播，可以说这个是红遍了网络。所以如果你带着这么一只这个野狼上街的话，所有人都会多看你两眼哈。这种现象它到底还作何解读？我们首先来访问一下在这一次这个陆母西风潮当中作为主力推手的香港很有名的这个网络媒体主场新闻的负责人刘细良先生。好，这个刘先生之前在主场新闻开播之前也是来过我们三地话新闻，这次再请他来谈一谈这个怎么来看香港的这个陆母西效应。 我 我觉得这是过去了我们香港的对政府或者是政治人物的抗议活动呢，都是比较直接的去提出这个诉求，一个很具体的，比如说我要民主，我要这个福利等等。而且这个陆姆西这个事件呢，实际上它是香港第一次用一个跟广东出口有一个相近的一个玩具来做一个收育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行动。 嗯， 这个跟过去我们直接的提出的政治诉求的抗议运动是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很柔性的一个快乐抗争的意味在里边。 嗯， 所以你看见它整个 viral 的程度是很高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创作这个陆姆西跟他个人支持，可能有的人将它放在政府总部，有的人带这个陆姆西到这个东九龙的这个双年展的场地等等， 是 有的人就集中起来，就准备在元旦游行的时候拍一个很大的胶片。这几样的话你可以看见它最大是跟过去抗争运动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以群众动员提出政治诉求为主的一个运动。 您刚才提到说这里面是一个快乐抗争啊，哈，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反应说这个是一个粗口，不管怎么快乐它也不算是一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化，您怎么看这个评论？ 这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它的主要的目的，而不是要你接受我的诉求，它主要的目的是根本没有诉求，它是要收入你，所以还是普通话就是骂娘嘛， 对， 它的意思就是骂娘，就是要收入你，跟这个定这个鸡蛋是一样的。它的意义就是这个出口，这个出口实际上是就是你看英语也好普通话也好都有的，就是用一个骂娘的这样的情况来攻击一个政治人物， 是 来收入他，然后就将他变成一个没有权威的人，每个人都骂娘的时候这个政治人物的权威就没有了，不管是在政府外面或者是在政府里面的权威都没有。这是我觉得是我的分析，是不重视他是出口而不是出口。当然很多人也可以从家庭教育啊或者是社会道德的层面说说出口不好啊等等，也有这样的人去看这个问题，但是我更重视的是他是一个收育领导人的行为这一方面。 那您怎么看这个特首梁振英之后在网志上面的这个回应，包括自己也买了一个陆姆西的这个玩具这件事情呢？ 就表面上是他是开始从这个政治公关策略方面回应，还是太迟？要是他当天晚上或者是事件发生的时候是星期六嘛？要是他星期一能做这个事情，这个 timing 时机是比较好，还是因为过去他星期六他用很严厉的，是表达说要严办这些，就是在会场攻击政府官员的人嘛。然后星期一他偶尔是我不记得星期二还是星期一，星期二好像是就是这个东九龙举行这个建筑项年展的时候，他有些艺术家不是带着这个陆姆西进去嘛， 是 还是现场的警察保安都将他们抓起来，不允许他们进去等等，实际上都是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政治路线，在这个处理这个陆姆西的或者是在现场投下这个示威的鸡蛋或者是玩具的这个事件里面，而且他忽然转成一个很幽默的，实际上公众就没有看见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嘛。尤其他一开始比如说做这个事情的是财政司司长，这个就很顺理成章，就是说因为他当场的时候他是很幽默的说，我的医生叫我吩咐我不要吃太多的鸡蛋， 是 去回应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是由他来说，我也买了一个陆姆斯放在我的办公室，我送给我的儿女女儿， 是 由他来说出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当时没有很严厉的去 去说什么这个是要严办这个自卫抗议投资的这个鸡蛋什么玩具的人嘛。 嗯， 所以就变成他是群众会觉得他很虚伪。 嗯， 完全是一个策略，公关策略。所以你看出了这个网字以后，一般的网上的反应也不太好，很多人就再将这个照片在恶搞， 嗯， 将他的头跟路姆西的头换掉，就是换转， 是 又变成一个新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恶搞的图片， 嗯嗯， 还是我觉得是比以前他有一点进步， 嗯， 已经有进步，以前他就不管嘛， 是 每一次的话已经有一点的进步，还是这个进步的时机拿捏的不好， 嗯， 就变成出来的效果没有。 嗯，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香港的网络文化在今后对于政治的参与啊，是不是在这样的事件之后会说网民更多的参与到这个政治的议程的设定当中来？ 实际上我是怎样看的，网民不是一个很特殊的族群，他不是来自高登土论区的 brother and sister， 不是怎样。 嗯， 你知道香港用这个 Facebook 的人要430万， 明白， 它是占人口总人口的大约60%左右，是全球最高的。 嗯， 其中每一天都，我们叫 active user。 嗯， 就是 活跃的用户 用家，每一天都想去的。 嗯， 大约有300多万，而其中这300多万里面，用流动媒体去登录这个 Facebook 的，包括手机，包括这个 iPad。Tablet PC 的大约240万左右，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一般人来的，不是网民，网民就是普通人，通过网络媒体表达出来，谁去也是一样。很多人对梁振英政府或者是梁振英个人当选以来，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满意，然后通过这个网络，通过路姆斯这个玩具来一次大爆发。就是这样，就是你是有一个 engagement， 就是你会跟这个玩具拍个照， 嗯， 然后你的朋友就通过这个 news feed 去分享这个玩具的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 嗯， 是这样一起的创作出去嘛，所以它的感染力是很强的，跟我们去转发一个微博短讯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的主场新闻的创办人刘细良，好，谈到这次的这个路姆西的效应，还说得很明白，路姆西这个抗议啊，没有什么政治诉求，羞辱政治人物是他唯一的诉求，就是要让你难堪，打掉你的这个微信哈，这个就是他的唯一的目的。哎，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解读。 我同意了，就是刘先生他刚才说的这个特首的那个反应做的好像不太光，对对对，因为当天呢，就是人向他们扔东西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最真实的反应，就是他当时就是 黑脸了。 对， 应该是他最正常的。 对对对，所以呢，后来尽管他做什么拍照啊，blog 啊什么，也是没有什么帮助。 就像好像最近这个妈妈再多打我一次，这个网络漫画里面，这个妈妈第一反应是啪的打你一巴掌，回头哎呀，反应觉得下手下重了，说哎呀女儿啊，这个妈妈真的是要诚心对你好，然后试图来化解一场这样尴尬。 特别是现在呢，因为呢现在特首那个在本港的那个支持率是比较低的，就是有差不多。最近港大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是有66%的人已经不太支持他作为这个特首，就是反对的声音比较大。他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他当时候是发脾气了，就说我要追究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装作我跟你们这高交流打好关系，让我跟这个小狼也拍照，那做出来的效果就是没有什么帮助。还有就是更加确定大家觉得他的那个形象是比较 是啊，这个梁振英哈，在当时是说誓言要严办这些这个丢鸡蛋的人，但是呢，之后在大家开始丢路姆西之后呢，他就开始在这个网志上发表文章说啊，说这个东西宜家推出的，有给联合国的这个儿童筹款啊，而且呢这个而且网民的创意也很好，我觉得他也很可爱，所以说提前买了一只给我的女儿做圣诞礼物，并且呢放在这个特首的办公桌上合影一张，抛在网络上面啊。 不过他怎样做？ 也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解说，就是说啊，他也留意到这个情况， 至少他明白 事情出来， 他明白这个事情在发生，也算是 身边有公关团队也在留， 这也是好。因此有人说这个东西不是他的本意， 你看得出来，就是还明显是有这个交的痕迹，而且你跟他一贯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一向他并不是以幽默见长的人，突然之间来一个所谓幽默的举动的话，大家反而不适应， 有点奇怪， 觉得可能更多了。 好，这个陆母溪的这个事情很容易让大家，我们刚刚说了，想到内地的这个草泥马哈，这个。香港目前还没有出现陆母溪之歌，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草泥马之歌。三地花新闻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赛赛。 我们说到这只热爆全城的陆母溪公仔哈，它其实呢这个不是宜家的本意，人家只给它起了一个瑞典名字哈，结果在香港这边想接一下地气，但是这位翻译呢明显不是广东话的这个母语的用户， 有一种阴谋论哈，可能真的是故意的，就他们是觉得估计是能够掀起这么一场热潮。 觉得它是一个商业的操作， 我觉得没可能。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 的认识不够。 因为大家逛过宜家的这个朋友会注意到，比如说宜家的这个家具啊，通常都会有一个名字。我之前也觉得很好奇，说宜家这个名字都是怎么取出来？比如说小书柜叫做 Billy， 哎，对，这个看到 Billy 书柜，很多人都 有一个 Billy 在家。 哎，对，还什么？还有一种小椅子，有一些就是感觉就是很可爱的这种男性或者女性的名字。对，然后好像说床上用品呢，宜家有一个命名的规则，会以瑞典的一些湖泊来命名， 应该是瑞典的女孩子的名字， 哦，对，女性 的 名字，或者是我也听说过有 湖泊 的这个名字哈，这个反正宜家这是它的一个特色来着，就是说它这个椅子它不叫椅子，它叫一个比如说小红帽，这样的一个名字。结果在香港这边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呢，它就闹了笑话。结果宜家的这个瑞典总部哈，马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立刻发出一个声明啊，说对于这样的这个翻译啊造成的误解表示很遗憾，然后呢这个把 名字了， 对，他说理论上呢这个宜家的名字是不存在中文的翻译的，那在宜家的内地的这个商店呢，我注意到就把这个陆母溪呢就改成叫做陆福溪。好，陆福溪， 但有人说那个福跟那个英文的那个字 啊， 那个出口的那个字又 一样 啊，是，所以你怎么翻都 出口来的 啊，这很难翻对。那这个宜家就是说我们官方不承认有任何中文的这个翻译，我们只坚持瑞典文的这个用法。 我觉得他们这个也不太幽默，你刚才批评梁振英说他不够幽默哈，你说这个错了就错了呗，他其实也不算什么错， 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他干嘛就不能将错就 错呢，啊，空气文化吗， 啊， 对啊， 但是关键很难，就是你让那个宜家的店员，比如说宜家的香港的店员也很难说。我注意到这个网络上有说宜家的店员在指说，哎，你帮我拿一个那个什么，他不会说把他的全称叫出来，就说那个充气那个玩具把那个拿过来，就是大家变得很尴尬。你包括这是一个给儿童的玩具，我相信很多的这个香港的父母啊还是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说我平时我自己承认之间可以有两句粗口，但是小孩子之前小孩子面前这种话是不可以说的，但是你这个是给小孩子的玩具的话，你怎么叫他的名字呢，对不对， 这确实也是现在有些人在担心哈，说觉得宜家他可能也是这个商业形象上方面的考虑，所以现在把名字给改了。但是你看到在 Facebook 上，我很多朋友就这几天大面积的洗版，大家人人觉得这是一种风潮，所以你会想他为什么会红起来，除了我们刚刚讲他有一种阴差阳错的，刚好就跟现在政治人物的形象和目前 刚好还是一只狼 地位，哎， 刚好 有点相似之外呢，大家还是有一个从众的心理，就是说一个人买了，而且呢我也同意他这样所谓一种温和抗争的形象和方式的话，那我也跟着买，大家所有人都买了之后呢，你就会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就有一种疯狂的庶民式的那种爽的感觉。 还有呢，这次这个陆母溪的那个热潮呢，其实跟之前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留意到这次呢买的人不是那些乘客，这是反政府的乘客，还有一些很斯文的，就是香港称作这个沉默的大多数的那些 父母啊，很斯文的那些女孩子啊、OL 啊，他们都买过来。当然呢，他们有一部分是赶风潮的，但是另外一部分其实他们心里是想表达他们对那个政府的那个不同意。 是吗？会不会也有人觉得他就是单纯喜欢他可爱？ 是，我相信这本身是一个可爱，但是当你知道了这个名字，而且你讲广东话的人不可能看到这三个字，你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有些人呢解读呢，就是这一次这个陆姆西呢，跟以前就有一个不同。以前呢，香港人都是跑出来就游行啊抗议的，现在换着另外这个形式，但是以前不参加抗议的人，他们就买这个东西，在信里面表达这个诉求出来。 还有一种 跟以前是不同，是顺日式的。 说的 对，还有一种心理特征，我觉得是一种打破禁忌的感觉 ，guilty pleasure。 你想说粗口，本来说在这个社会啊，所谓的文明社会，大家要做一个优雅的人。你在文明社会当中呢，很难讲出口的东西。现在有一个行动，而且非常简单。据说在宜家是卖19.9就可以， 对，20块钱不到， 这么轻易的就可以表达自己的一种立场，就何乐不为呢？ 对，这个很多朋友说，就是平时都是特别斯文的，还有很多女士们就是说自己在买这个东西啊，她明知道是一个粗口，买的而且很热衷啊。有一个朋友就是说自己是这种 guilty pleasure， 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背着父母偷偷做了一件坏事，心里面爽的。这个 看到一些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的，就好像拿着那个鲁姆是到处去拍照，这个之前那个黄色的小鸭一样。 对，哎，这个跟黄色小鸭特别像，这有什么像呢？第一，这个跟风。好，这个全程还风靡一阵都有。第二呢，这个东西可以，这个东西可以消费，这个东西可以消费，这一点在香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东西一定要买得到。 还有它特别便宜， 哎， 这个原因。 当然了，这个价格，但是价格这个有一点问题，就是它没有升值的空间了，它就是没有炒作的这个价值。我注意到，有朋友说啊，在这个上周有一段时间，宜家这个东西是卖空的嘛， 对， 所以就导致大排长龙。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跟之前炒 iPhone 一样，会不会有人去囤积这个东西去炒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元素，就是你买。